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198集，秃鹫。 格达勒在察什河以东属于边沙境内，最早是中伯响马躲避中伯守备军追捕的暂居地，后来他们干起了倒卖良家女的营生，被以我大哥谭台龙为首的两州守备军给剿掉了，残余的人投靠了边沙骑兵，当时游荡在此的是边沙辽营部。 谭台虎仰头看着猛穿越云层， 雷金哲就是从那里出来的，他离开朱家以后无处可去，想跟着中伯响马起家，便到了格达勒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里没能组建起土匪群，最后还是回到了端州，跟雷长明碰了头，才开始发迹。 因为谭台龙剿掉了格达勒的响马以后，辽英部就北上了，原先投靠他们的那批响马也跟着北上了。 陈阳蹲在地上搓了把干土， 辽英部现在是汉蛇部的后备骑兵，边沙人的猎隼全部都由辽英部驯养，他们最初在边沙十二部里的地位不高，相当于英奴，可是在20年前辽英部出现了一位俄苏和日。 谭台虎不是离北人，不知道这个称呼的含义。古今在侧解释道， 就是英雄。 你知道边沙是由众多部族组成的吧？ 陈阳回头对谭台虎笑了笑， 只有出现过俄苏和日的部族才能被称为十二部之一，巧合的是咱们王爷和这位俄苏和日是同年出生，王爷自落霞关建立了离北铁骑，这位俄苏和日在大漠征服了辽英、勾马、长臼三部，他凭靠着猎隼击败了北边汉蛇部的老蛇王，从此成为了边沙自永夷年以来唯一一个统帅四部的大俄苏和日，也成为了离北的宿敌。 谭台虎吃了一惊， 难道是？ 萧迟也不知何时站在了他们背后，仰头饮进水囊里的水，忌口子时接了句， 就是阿木尔。 他们让开路，萧迟也踩上了土块，看着远处的红雁山。 阿木尔是边沙如今最有可能做大军的人，他有收复十二部的野心。 萧迟也鼻梁高挺，在侧头时有些阴影， 他组建了边沙最强劲的骑兵，成为了有史以来攻入大州最深的人。老虎，你现在看到的边沙骑兵实际上是由阿木尔更改后的边沙骑兵，他把勾马部的马与辽英部的猎隼结合在了一起，放低汉蛇部的高度，却加快了汉蛇部的速度，并且完成了能和离北在空中一战的布局。 谭台虎看向浪淘雪金， 放低了高度？主子，离北的战马和汉蛇部的不一样吗？ 当然不一样。 萧迟也笑出声，但是他笑容很淡。 一开始老爹为了跟上汉蛇部的速度，在落霞关开辟了新马场，不再使用来自锁天关的战马，离北铁骑现如今的战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育的，体魄健硕，都是红雁山下的野马，也是汉蛇部曾经使用的马种。可是后来阿木尔过早地察觉到了弊端，他认为同样的马种，离北铁骑的负重能力更加强悍，一旦离北铁骑卸掉铠甲，汉蛇部的速度就不再是优势，于是他拿掉了汉蛇部在红雁山的马场，换上了勾马部的矮种马。 浪淘雪晶甩着鬃毛绕着萧迟也吃草， 我们在矮种马身上吃过亏。 陈阳给谭台虎比划了一下高度， 勾马部的马让离北铁骑措手不及。 谭台虎不懂，他先后在登州禁军里待，但这两支队伍都不是骑兵主力，所以他不知道矮种马有什么强大之处。萧迟也眼神微凉，他回忆着多年以前的惊鸿一瞥， 简直快得惊人。那些马雄悍强壮，虽然体型矮小，但是耐力极强。勾马部一直在跟边郡打仗，哼，外人不懂，认为陆广白名不副实，不配位居天下四将。但是把别人放到那个位置上试试就知道了，他的步兵夜袭消耗的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骑兵，而是这世上最快的骑兵。启动以成倍的兵力驻守南边多年，却始终没有削弱勾马部， 就是因为追不上，这也是去都不肯放陆广白出兵的原因。当他们出现在李北的草场时，险些击溃才成型的李北铁骑。老爹增加的重量让李北铁骑成为了换马后的汉蛇部弯刀下的猎物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老爹选择了继续加重，把李北铁骑变成了能够移动的铁墙。 草原上的劲风吹拂，萧迟也陷入了某种沉思。 老虎，六年前边杀骑兵能够一口气打通中博，跟阿穆尔换掉了战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他们如果继续使用着以前在红雁山下的野马，没有辎重就没有耐力撑那么久。这些马不仅快，还皮糙肉厚，经过戈壁时根本不会缓下速度，配上担任斥候前哨的猎隼，对于中博守备军而言就是场灭顶之灾。 其实这也是中博兵败案以后萧迟也辗转反侧的问题。他在李北时跟着萧继明打过仗，对于汉蛇部现在的构造记忆深刻，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过，如果他是老爹，当初面对这样的劲旅，除了加重还有什么办法。他期待大哥的回答。萧继明对此的选择是削薄了李北铁骑的铠甲，增强了李北铁骑的机动性，但是萧迟也不满足。他是贪婪的狼，他无法就此放弃李北铁骑的优势。然而这并不是凭靠想象就能解决的问题。为此萧迟也在进入去都以前选择随军南下，亲眼看过了中博的屠宰场，并且见到了陆广白的步兵。 我追不上他们，太快了。 六年前的陆广白蹲在地上给萧迟也画着图。 但是边郡很好，万里烽火台能够迅速传递消息，在晚上我们就是囊，只要卡住了窄口，他们就不能进退自如。被截断的队伍落了下来，再快的速度也只能成为无头苍蝇。 左千秋也曾经说过， 阿爷，弓是手之机，手是弓之策。天飞雀能够屹立不倒的原因，并不是作为将领的我有多么强大，而是上天赐予了天飞雀足够强大的地理优势。但是天飞雀是被迫防守，因为我们的兵马一旦走出去，就无法抵御住边杀骑兵的攻势。我是畏缩在城门背后的将军，这世上能以进攻两个字跟边杀十二部较量的军队只有李北铁骑。我无数次告诉过你爹，永远不要让李北铁骑成为真正的盾牌，那会让大周彻底失去长矛。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将军，记住机与策的安排。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地方，一旦落入对方的快慢节奏里，就失去了一切优势。你要牢牢地把握住机会，忍耐是必要的学习。有时候不痛不痒的一击正是疲惫的开端，拳头要砸在要害上。 但是太难了，萧迟也还没有想出比父兄更好的办法，他甚至无法做到陆广白那样的游击。但是他忘不掉左千秋的告诫，并且深以为然，李北铁骑不能只做盾，他们历经无数淘汰走到今天，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的荣耀。在萧迟也眼里，击退边杀骑兵很简单，但是要击退阿穆尔太难了。因为在阿穆尔率领下的边杀骑兵正在不断变强，这个男人拥有四部的绝对话语权，他的背后没有任何顾虑，他就像是诞生在大漠的秃鹫，盯死了大周这块肥肉，并且一直在尝试入侵。萧方旭改变了李北铁骑，他就改变了汉蛇部；萧继明改变了李北铁骑，他就接着改变汉蛇部。他对于李北狼群有着异于常人的理解，他们从某种角度看就是知己，他甚至比大部分李北人自己更加了解李北铁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